测生活专项行动，怎么使用空调最环保，通通告诉你。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好，听众朋友，和您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间晴间多云，北部有分散性雷阵雨，南转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明天白天晴转多云，西部北部地区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东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6度。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楼市好声音重播版。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公益计划开始喽！如果您想装修，不知道怎么设计，不知道怎么选主材，又怕有什么陷阱，没关系，找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计划呀！专家陪同师免费全程帮助您选择主材、和工人沟通，还有监督质量等问题。报名方式，您可以拨打节目组电话8501-3710，或者关注节目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报名，等你哦。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楼市好声音，我是周杰。那么装修陪同计划啊，已经是开展一个月了啊。那么在这个一个月当中呢，我们收到了不少听众关于装修问题的反馈和求助，也收到了不少听众的对于活动的鼓励和这个支持啊。那么近期呢，咱们装修陪同计划将走进社区啊，正式啊为大家来服务。那么本周六呢，节目组和专家老师呢将一起走进的社区，为大家呢普及装修方面的知识，让大家呢装修不中招。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两位嘉宾啊，一位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是装修业内的资深人士宋军啊，这个宋老师你好。 你好你好，主持人好。 啊，那另外一位呢是设计师莫征，莫征你好。 哎，你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嗯，这个宋军老师呢，应该说这个陪同计划，咱们一起策划， 是是是， 您一直是从头跟到尾， 是的， 应该说也真是非常的辛苦。 哎呦，应该的。 一会儿把这个方面情况来说一说。 好。 那莫征呢，是个年轻的设计师啊，关于这次陪同计划呢，有的时候也跟了啊，也一起跟着去做了，所以一会儿呢，有些情况咱们也来聊一聊。 好的， 好。那首先呢，先有一个事儿啊，跟大家来说一下啊，就是咱们本周六应该是7月7号。 本周六，对， 平时咱们那个装修陪同计划呢，好多都是一对一的个人的， 是 大家报名了， 是， 然后咱们派人呢去完成他的一些要求。那么这回呢，咱们是策划了一个到昌平某小区，这是一个回迁房的一个小区， 回迁的，回迁的， 为他们集体做一些事儿， 对，对，对。 那关于这方面的情况呢，这个宋老师也给大家说。 好嘞，因为呢，这个装修陪同计划呢，我们做到今天的一个多月的时间，真的是报名的特别特别的多。正好呢，因为他们可能有的这种小区啊，就集体的准备往回看房啊，就收房啊，这个阶段的时候，他们也正好有这么个机会，就提出来的这个要求，就问咱们的这个装修陪同计划里头能不能针对一个小区，他们能希望我们能做点什么。也所以说这样的话，我们就和这个业主们就也是报名，大家报名，到目前为止已经报名了将近30多户了、大家报名就是希望我们来过去看一看，指点一下。所以也正好借这个机会呢，我也是正好我们7号 要带领了很多的专家，我们大概有近20个了。 嗯， 我们组织起来的一个专家的一个团队， 各个行当都有， 各个行当的，就是整个组织起来，我们要共同的来做，包括老百姓拿到了新房以后，我们给他首先进行一个验收。 嗯， 你首先要验收这个房子是否是合格的房子。 嗯， 就像我曾经老说过，我们买一个产品都知道先看看， 对， 产品好不好，我们再交钱呢。 有没有毛病啊？ 哎，其实有很多的那个房子呢，就是验这个装修完了以后，就是我们在验收的时候也发现过很多的问题，包括窗户啊、门呐、啊、拉毛啊、平整度啊等等等等，也有很多的问题。 嗯， 所以呢，我们也想正好也借这个机会呢，也正好向大家普及一下装修中的一些的知识，也正好普及一下。 好的， 嗯， 那刚才我提到了这个陪同计划，原来都是根据个人的要求，我们跑到那儿去帮他完成啊。 是。 这次呢，我们是经这个小区啊、 哎、 人员的这个要求， 对对对， 我们要走进小区了， 走进小区，走进小区。 而且目前呢，已经有这个30户左右呢，都已经报名了。 是。 那我们去的话呢，主要是帮他们，比如说验房， 对，验房、 各方面的一些情况呢，帮他们来把把关等等的。 对对对对、 嗯。那现在呢，就这个小区而言，他们报名呢还是非常踊跃的。当然了， 是的。 如果这个咱也不能说这小区的名字哈、啊，反正就是这个昌平某回迁房的小区。如果您认为是自己小区的话，想报名让我们的专家去的话呢，两个方式，刚才已经说了，一个呢可以通过我们公众微信平台来报名。现在还可以报名吗？ 可以报名， 可以哈， 可以报名。 大家可以在手机的订阅号当中来搜索“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就上我们的公众号了。然后呢，里边呢有一个板块是能够跟我们现场交流的。 是的 啊，如果您想让我们帮您验房收房，是正好是这个昌平某回迁房小区的，哎，您呢可以呢告诉我们啊，写一个什么呢，我们就能知道啊。 对，因为他们现在目前就和昌平地区好像就是集中了，现在就这么一个小区， 就这么一个小区、啊、 很大的小区，很大的。 哦，那还好吧。 他只要是现在目前来讲，在那个，因为这个当时在昌平地区，他们的这个村委会啊，包括他们的物业啊，也宣传的很好， 特别支持， 大家都特别支持，就希望大家能够踊跃的来报名。 嗯， 所以我们7号那天呢，肯定要在那待一天。 哦， 我们从早上起来的9点开始， 嗯， 啊，我们这要在那待一天，只要是报了名的，我们争取一天全部给大家看完。 好的， 所有的房子。 好的，那您就这样吧，您写一个这个验房啊，验房两个字，我把电话号码写上，我们有关人员呢会跟您进行联络的哈。如果呢您说我摆弄不了这个什么公众号啊之类的，您打这个电话啊，我们的编辑呢正守在电话机旁，您打85013710，85013710，来说一下，就是您可能也是昌平某回迁房小区的啊， 是是， 看看是不是、如果是可能的话呢，我们也是帮您来进行验房的， 是是 啊， 嗯， 那么这次验房咱们是完全公益的， 完全都是公益的，包括我们刚开始因为也是业主的要求，就希望我们能普及一些装修的知识，包括我们装修队啊、装修公司啊，包括我们的各种主材啊，只要是时间允许的情况下，我们是尽可能的回答咱们业主提出来的所有的问题， 嗯， 而且我们要在现场就直接给大家来回答，而且全程都是公益的，免费的、 对， 没有任何费用。 是的、如果您需要我们验房的话，那即便不是这个小区的，如果有验房要求的话呢，其实您也可以告诉我们， 对对 对, 对, 对， 啊，到时候我们看看时间的安排， 是的，是的， 也帮助您呢、完成这个事儿哈、因为终究我们这个装修陪同计划里边，其实也包括这样的内容， 是是是， 什么验房啊， 对， 收房啊， 对 啊，等等的， 对对 对, 对、 所以呢，不管是不是这小区吧，您要想有验房、收房，或者说装修方面的问题，您都可以来报名啊，无论是在公众号上写上这个参加也好，或者说是验房也好，把电话号码写上，或者是打85013710来把您的装修和房子方面的问题跟我们的编辑来说啊，都可以的啊，85013710。那么这次去的话呢，好像莫征也跟着去是吧？ 对，没错 啊。莫征主要是侧重于哪些方面的问题，帮助大家来解决？ 因为这回呢，那个这个回迁小区的这个房子布局图纸呢，然后我这边呢已经跟这个宋老师这一块呢，对图纸呢反正也看了看， 做了一些研究，也看到了 研究，因为考虑到它是一个回迁小区嘛， 嗯， 那可能考虑到从这儿之前从这儿迁走的用户住户他们的东西可能会比较多， 嗯， 所以这次呢主要会对这个房屋的一个功能性吧， 嗯， 进行一个拓展，然后包括房屋 内部的一个舒适度， 嗯， 来进行一个优化和提升， 嗯， 主要是这一块， 嗯，就是对他们的这个房子从设计的角度呢，帮着他们来出谋划策， 对 啊，给他们一些建议，嗯，是吧？ 有一个更好的提升。 嗯，那么从现在你看到的这个图纸来看啊， 嗯， 因为现在很多人都觉得这个回迁房， 嗯， 和一般的纯粹的商品房的， 嗯， 好像从质量各方面有一点点区别。你现在拿到这个图纸，他们的布局，你觉得还可以吗？ 布局还是可以的， 以， 但是回迁房嘛， 嗯， 我觉得大家对这个回迁房应该不会很陌生。 嗯， 我觉得说到回迁房的话，大家脑子里多少会对这个房子的格局呢，会有一个初步的联想。 嗯， 因为我觉得回迁房嘛，因为布局相对来说要比较简单一些。 对对对。 那又考虑到日常生活中，你随着日子不断的过嘛，那你储藏室的空间可能，或者你储的空间可能，你东西越来越多，那空间可能就相对来说比较吃紧一些。 嗯， 所以这回也是会对这个功能性嘛，存储这一块儿往后有一个提升。那同时呢，因为不管你是回迁房也好，你是新房也好，那下班要回去要舒适嘛， 嗯， 所以还会对它的这个房间的舒适度也会考虑进去， 嗯， 会做一个，应该是一个舒适性的调整。 嗯，好的。实际上回迁房呢，应该说是刚需房， 是 啊，都是刚需房，所以它更加注重的是它的实用性。 没错， 啊， 没错。 那些花里胡哨的那样的一些装修和设计，实际上呢，有些是耽误空间， 没错， 还没有什么价值。 对对， 所以呢， 提升并不大。 对，在这些方面，从它的实用性方面的，你给大家呢做一些这些方面的一些提醒和建议，真的是非常有必要哈。 嗯 嗯。那么宋老师，这回咱们7月7号的到昌平某回迁小区这个事儿哈，当然也得到了这个当地人啊一些领导政府啊他们的大力支持， 是是是的，是的。 而且呢，咱们的一些业主们呢也是特别的喜欢这事儿哈， 特别的。因为这件事情吧，特别有意思的是，当时我们得到这个消息以后，就是得到他有这个回迁房的时候，并不是我们从某一个渠道得到的，真的就是业主给我们打电话，而且邀请我们就去。我们那个小区我已经去过很多次了，邀请我们去了以后，就真的是把老百姓组织起来， 嗯， 就跟我们来谈，就是你们能不能来，就是我们真的是想，因为现在您知道，现在每收一个房子的时候，门口啊都上百的人呢， 嗯嗯， 卖东西的，像这个中石公司啊， 对对对 啊， 都塞在那儿去了， 都知道这个小区要做， 嗯， 但是这些老百姓就直截了当的就邀请我们去了， 嗯， 刚开始去了，去了看完以后就说宋老师能不能给我们整体化的， 来进行一个， 哎，来进行一个培训也好，还是说我们的帮助我们验房也好，就是这个咱们这个陪同计划里有没有这个？我当时，几个人我们商量了以后就没有犹豫，当时就拍板了，就说这件事情我们做， 嗯， 然后就开始确定日子。最后他们实际上特别希望我们再早一点，后来就跟他们讲过，因为这时间安排已经安排到了这个7号了， 然 后咱们只能7号去。这次呢，而且我们所选择的，我们去到小区里面的，这些的设计师也好，还有包括我们的专家也好，各个部门的也好，可能我更注重的是一什么呢？我就像刚才莫征的设计师说的，我觉得是对的，就是因为老百姓他住了很多年的这个房子上楼以后啊， 嗯， 他有很多的东西， 对， 就是这叫有句话怎么说，就是这个旧物都成 破家值万贯， 成万贯嘛， 嗯， 有的是。所以我可能这一次我们特别倾向的就找的这些的设计师是在哪个方面的？就像刚才莫征这个设计师说的，是宠物， 嗯， 存储物的这个空间，我们在这个方面如果要有自己特点的这些设计师来，就这样的话真真正正的给他解决一些实际问题， 嗯， 包括你这些东西该怎么的放在什么地方，可能就像刚才周老师您说的，可能少了一些我们平时的这些设计的一些比较花的一些东西啊， 嗯， 或者说一些的不实用的一些东西， 嗯， 可能这方面会少很多， 嗯， 因为就像您说的，回迁房老百姓就是住的， 对， 就是为了住的， 没错， 嗯， 一个是从设计上面呢，咱们给他们一些建议，啊， 是是是， 同时呢，像一些专业性方面给他们传授一些知识， 是是， 免得呢以后比如在装修的过程当中呢，被遇到陷阱， 对 啊， 对， 被坑等等， 对对 对, 对， 因为说句真心话，作为回迁房啊，这个老百姓的这个兜里钱也并不是特别充裕。 是 是, 是， 你说他们这个回迁房现在有的时候还要加点钱呢。 有的，啊，有的是要加点钱， 还要加点钱。嗯，另外呢，你说你在装修也花不少钱，万一再被坑被骗哈， 嗯， 遇到陷阱，这是挺麻烦的事。 是是。 所以呢，我们关照这些人，也是我们节目的一个怎么说呢？一个任务。 没错，没错， 啊， 没错。 所以这回这个事情呢，挺好啊。我再最后再说一下， 嗯， 是7月7 七号， 七月七号 、星期六， 星期六， 咱们几点钟开始？ 星期六，我们上午9点钟就开始了，因为要一天，我们那一天可能要光看这些房子的话，我估计我们只要将近一天的时间，因为将近近30套房，我们挨着户的都要去，每一户都要去，而且我们都要拍摄一定的视频，我们都要有一定的存档，就是无论说是从你的各个方面，我们都全面进行一个检测，就对于你的房间，我觉得这个是真的是一个特别好的事。我也在这儿呢，我也特别想感谢咱们这个楼市好声音，真的是能有这样给老百姓提供这样一个平台，我真的是也是特别的高兴，因为可能这么多年在这个行业里面看的太多了，听的也太多了，有些东西呢，就是如果我们稍微的把一把关，给老百姓把一把关，他就会少走很多很多的弯路。 没错， 真的是这样的。 其实在这里我也要特别感谢这个宋菊老师哈，因为我们这些活动啊都是我们专家团的人员共同策划的，而且呢说到楼市好声音为大家做这些事情，这是我们应当应分的事儿啊，这是我们的一个义务哈，也是一个责任，所以呢有这样的事情能为大家服务真的是非常好。我说一下，7月7号呢我们是到昌平某回迁房的小区，这个地点咱还不能说，但是刚才您说的那个就是可能昌平现在特别大规模的这个回迁房的小区，可能就这儿， 六环特别近， 特别近，就这儿了， 就在六环旁边，六环某一个地级下来以后，就咱不便说那个小区的地方， 对， 就是它这一个下来以后，下来就是，这个当时在昌平也是很轰动的，因为它是一个很大很大一个村子的回迁，就整个的老百姓都是我其实我前两天去的时候跟他们见面，我真的能感觉到真的不，我就说这个不懂。装修的就不知道该如何做的人真的太多了， 是的， 很兴奋，而且但不知道从哪下手。你说那路边的敢不敢找啊？马路边的有的是成批的人在那等着，这就真不敢找。老百姓就说我们不敢找，正好他们有很多的这个业主啊，一直在听我们的节目，楼市好声音，所以他们就组织起来了，就说能不能跟我们楼市好声音的这个装修陪同计划，说能不能宋老师你们来，所以正好这个不谋而合。 没错，其实呢现在很多老百姓呢不轻易的找一些路边的游击队了啊，这是他们的这个警觉意识提高的啊一种表现，挺好。但是找谁呢，这个呢我们啊帮助您来解决这个问题哈。当然如果是这个小区的，您现在还可以报名哈，可以也通过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您可以在手机的订阅号当中来搜索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就可以进入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写一个验房也好参加也好，把电话号码写上，我们跟您联络。另外呢，您也可以打这个电话8501-3710 8501-3710来参加都是可以的。另外呢，可能附近有一些人啊有这样需求的，您也可以通过这事儿呢到那边去围观一下，去看一看， 可以 啊，咱们去交流一下，都没问题的， 都没问题、 啊、对。因为那边的昌平那边真的是居住的这个社区还是非常大，人也非常多， 非常大，非常多。像它这个楼都是近20层的， 可不是吗？ 20层的高层 啊，那真是牵扯的人是非常多， 非常多的。 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公益计划开始喽！如果您想装修，不知道怎么设计，不知道怎么选主材，又怕有什么陷阱，没关系。找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计划呀，专家陪同师免费全程帮助您选择主材和工人沟通，还有监督质量等问题。报名方式您可以拨打节目组电话8501-3710，或者关注节目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报名，等你哦。 好了，那说完了我们7月7号就是本周日啊，我们将带着一些专家到昌平某回迁小区为大家验房这个事儿之后啊，我们再来说说这个装修陪同计划的这个事儿啊。因为这个装修陪同计划呢是我们北京电台楼市好声音节目策划的一档的公益活动，它主要是面向的准备装修的广大家庭，为大家呢解决装修当中的一些繁琐的问题，提供的装修规划以及指导啊，专家的进行质量的监督，把控过程透明啊，让装修呢简单没有烦恼，这是我们的一个初衷啊，也是我们的一个宗旨。那么现在呢已经是一个来月了， 一个来月了、 那就他这个活动的一些情况咱们再回答一下大家一些关注啊。 好的， 比如说这个装修陪同计划它的亮点到底在哪儿？ 啊，宋老师再跟大家说说。 实际上就是装修陪同计划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宗旨什么呢？因为我们也经常在探讨这个问题，就是去伪存真。 哎， 我们真的希望老百姓，无论因为这些东西，你装修这个东西就是这样，有很多的产品呢，有很多的东西全在这个平台上。我们尽可能的让老百姓能用上货真价实的东西，包括从装修开始，从环节开始，从细节开始。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装修陪同计划的一个最根儿的东西，最根本的东西，就是希望老百姓真的是从你看到房子的那一天开始，进入以后，我们该如何的布局，如何的来做，每一步的怎么样的做，这个是我们真真正正要做的，而且是全程公益的。 对， 全程公益， 去伪存真， 去伪存真， 就希望大家能够在装修的过程当中呢，一些被坑被骗呐、这样的现象呢，能够减少， 对， 甚至杜绝。 没错 啊，实际上这个最重要的就是说，我们的业主老百姓呢，明白这些事儿， 明白、 往往很多人为什么骗你啊？是因为你糊涂。 你 不知道，你不懂，他才骗你。 对， 如果你真是做一个明白人了，他骗也骗不了了。 没错， 所以在这个方面呢，我们是去教大家啊，干一些事情。那有些朋友说了，这个装修陪同计划呢，刚才您一再再说是公益的哈。他们说存不存在收钱的事儿？ 根本就不存在。因为我们你看，我们现在就这段时间特别多的接触的是什么呢？全是二手房，就老房。所以这里边也说明一个问题：老房，你想想。这么老的一个房子，有的甚至80年代初的房子，那就从来没动过，连纱窗都没换过，很老很老的房。但是为什么当他们得到这个消息以后，都希望我们去看，都希望我们去做，就是不敢，不敢轻易的让别人进来装修他的房子。这个的整个从我们的得到这个消息以后，就包括业主报名，我们得到消息，包括我们的装修陪同师，包括我们带的相关的人员进现场，开始全程都是免费的，都是免费的，甚至包括我们后期的，我们现在有一个小小的计划，就是我们7月7号完了以后，我们还要领着，就下个星期，我们现在初步定下来的，我们要领着业主去干嘛？我们去逛逛商场， 对， 我们去逛一逛我们的建材城，让老百姓看到是真的是什么样的东西是好的，是真的，什么样的东西不是好的，不是真的，所以我们也希望更多的老百姓能够从中学到东西。 对，实际上呢，如果有需求的话，咱们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些比较靠谱的施工队呀、介绍一些呢比较有经验的一些设计师啊、监理啊等等，甚至呢可以带着大家去买一些东西，告诉大家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 对 是买什么等等的。这些其实当然在我们能够把控的时间内，可以帮助大家来完成这些事情。 是这样的 啊，那在这个陪同当中呢，我知道莫征呢有的时候也会抽出时间去跟大家完成这些事情哈、就是在整个的陪同计划这个活动当中，你有没有印象特别深的一些事情？就老百姓给你的这个一种反馈，他们也其实他们对于设计师有需求吗？你觉得他们？ 我觉得大家对设计师还是有需求的，因为毕竟，怎么说呢？就是面对一套房来的，就是从设计师的角度来看的话，我觉得要跟这个用户来看的话，我觉得角度还是不太一样的。而且呢，我们更多的是要站在一个就是既要满足这个住户的要求，而且呢我们又要合理化运用这个空间，来那个提升呢大家对日常使用的一种舒适感。所以我觉得就是在不管你是回迁房也好，包括宋老师说的二手房你改造也好，所以我觉得设计师在其中呢，是否能让业主就是感到舒适，应该是起到一个非常关键的作用。 是的，其实像一套这个房子装修的话，设计师其实起的作用还是蛮大的， 蛮大的。 但是我们老百姓为什么对于设计师呢有一些看法？就因为在市面上有一些设计师，他根本不是设计师，他是一个什么呀？就像拉活的。 就是一个推销员、 就是一个推销员， 就是推销员， 他把你拉来以后，给你弄一个简单的预算，然后哪儿给你抠出几张图，然后这人就失踪了， 是 他根本没起到一个设计师的作用。 你像前一段时间，莫征他这设计师，他遇见过一件事情，就是那个卫生间的那个防古砖的事情。 对， 哎，我觉得你处理他处理的特别好，因为当时呢，我去了以后，那个卫生间里面呢，他老百姓就认准了，我就要用 仿古砖 啊、 哦，我其他砖不用，我就喜欢仿古砖。 嗯， 但是就在这样的情况下呢，而且这个莫州设计呢，就跟他来沟通，就跟他讲，看，因为他看完了这两个，一个卫生间，一个厨房，就跟他讲说，咱们家可能不太适合用仿古砖。 嗯， 因为仿古砖对于用仿古砖来讲，可能还有一些的外界的条件必须要在的， 对， 比如说你的采光。 对 对, 对, 对， 因为你这个仿古砖本身颜色都是比较深的， 嗯嗯， 比较靠仿古 的，它是哑光的那种， 哑光的，而且是仿古， 显暗。 对，所以你如果说你现在用仿古砖的话，可能你现在感觉不到，但你当你满屋全部贴完以后，包括地面，你的阳光会很暗的。 对, 对, 对， 我觉得特别好。因为业主呢，业主就恍然大悟了，就是哦，你说的是真的是这样的，因为他们家几乎没有一个小窗户啊， 嗯、 包括里面的、 嗯， 包括尤其卫生间， 嗯、 几乎就没窗户。 是， 所以说，如果你要是一个很大开间的，而且有一定的这个充足的阳光的，或者有采光最起码好一点的、 嗯， 可能相对而言的会好一点。 还真是， 仿古砖也的确不错的东西。 哎，您说这个例子，我上午刚跟一个设计师就是录完节目啊， 嗯、 他就特意提到这个、小的洗手间、怎么来装修，用什么样的装、他提到就是说还是要用亮面的浅色的砖啊，这样的显得这个敞亮， 对 啊这个光线能好一点。 对对对， 如果那种就是亚光的仿古的、感觉的旧不说啊、这个光线什么也不 而且压抑，光线 压抑 你会显得很压抑、 对对，你看你这简单的一说、一下就开窍了。 对对对，业主特别高兴， 是是是， 就跟他讲说你，我说我一直就特别喜欢的，说您可以喜欢，但是他要根据您家的实际一个情况， 没错， 我们来变，非常好，非常好、 好的，你看像这样的事情呢，一点就透哈、但是谁点呢？我们来帮您点啊。我们在7月7号，也就是本周六啊， 六 我们将有一个走进社区的装修陪同计划。那么这个社区呢是在昌平的某回迁小区，如果大家需要的话赶快来报名啊，我们的电话是850-13710 850-13710。好，那么在这里也提醒大家，那么今天晚上呢，我们楼市好声音的后半段呢将是市民对话一把手的节目啊，希望大家呢能够到时收听。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不忘初心，坚守广播相与伴，撸起袖子加油干。 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俞敏洪。2018年为梦出发，实现梦想，1073在你身边。 我是北京世纪坛医院院长徐建立。 我是首都儿科研究所的所长罗毅。 北京旧安医院院长李宁。 我衷心为大家的健康加油。 欢迎您锁定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在您的身边。 小康圆梦，城市生活更美好。新年不辞全马劳。 所以首开来说呢，作为在北京的龙头房地产企业，必须为北京的四个功能的实现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权威资源，实用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与您共享美好生活。 FM107.3 AM1026。 城市的万象不绝于耳， 广播的精彩不止于声。 治理大城市病，让生活更美好。 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住建委的主任徐建云，全力以赴确保首都房地产市场平稳运行。 我是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主任孙英军，我们关注你生活的方方面面。 我是北京市农委主任孙文凯，建设美丽乡村，为广大农民朋友打造幸福美丽家园，为城市居民提供休闲好去处。 FM107.3 AM1026， 这里有实用的资讯， 这里有权威的声音。 北京城市广播与您共享美好生活。 向左看，向右看，权威及时教育信息在哪里？ 不必左顾右盼，您想要的就在这里。 我是北京市教育委员会的主任刘宇辉，希望大家呢共同为教育的新发展做出努力。 北京市教委副主任李毅， 考试评价改革鼓励孩子有独立的。 北京市高招办副主任秦华， 高考英语的听力单独进行机考，这是第一次。 北京市中招办主任马红辉， 英语科目的改革，考试内容，考试方。 教育面对面带给您最权威的教育服务信息，关注教育的您，请与我们面对面。一年一度的中高招升学政策咨询，每周每天的社会教育热点话题，我们为您权威解读指导，独到分析评说。2018年，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每周一至周五。 成长，也许从这样一段旋律开始，经历了游子归家的喜悦，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对话一把手，一案办理面对面。 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由北京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和北京市政协提案委员会联合主办的市民对话一把手提案办理面对面直播访谈节目。大家好，我是今天节目的主持人，北京城市广播的黄燕。2018年市政协委员围绕本市的中心工作深入调研，提出了千余件具有前瞻性和可操作性的提案。那么本次节目呢，作为提案协商办理的一个新平台，也是聚焦了提案集中市民关注度高的五大领域，邀请到了6位市政府部门的一把手和11位政协委员的代表共同协商对话，这也是首次向社会来直播提案协商办理的过程。那么这次呢，我们也是搭建了一个全媒体的传播平台，您可以通过北京城市广播 BTV 新闻频道、首都之窗、千龙网、北京市政协网站、北京时间还有北京发布等等这些平台实时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并且和市政府部门的一把手还有政协委员们进行沟通和交流。那么我们今天这期节目的主题是以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为引领，强化高质量科技供给，着力支撑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好，那么下面首先来介绍一下今天来到演播室的两位政协委员。田文委员您好，欢迎您。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政协委员田文，很高兴参加市民对话一把手政协委员提案对话互动活动。 欢迎您。另外一位呢是程静委员，您好。 大家晚上好，我是政协委员程静，非常高兴今天来到对话一把手节目，另外提案面对面办理的这个现场直播。感谢。 那么今天呢来到演播室的市政府部门的一把手是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的主任许强，许主任您好。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好，两位政协委员好。 另外呢，在我们今天的这个现场呢，还有一位我的搭档雨萌，你好，雨萌。 好的，黄燕，大家好，我是雨萌。由于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在网上也进行同步的直播当中，所以呢，也非常希望啊，网友通过各个平台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可以把您想问的问题发给我们，在稍后呢，我会进行一个梳理，选出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问题，在现场呢，也由我们的徐主任和两位政协委员为我们共同进行解答。 那么如何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呢，也是中央交给北京的重大任务，也是今年北京市政协重点协商的议题。那么现在北京在科技创新方面到底取得了哪些成果呢？让我们先通过一段大数据来了解一下。 一年来，北京市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的根本要求，坚持把创新作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搭平台、建机制、出政策、建池子，推动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打好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攻坚战。 按照北京加强全国科技创新中心建设重点任务实施方案部署，聚焦三城一区建设，对接重大科技计划，推进全面创新改革与中关村先行先试，集聚培养顶尖人才，构建京津冀协同创新共同体，推进科技成果转化六大任务，加强全国科技创新中心建设。2017年，215项任务和项目顺利实施，年度目标完成率超过96%。2018年，224项任务和项目正在有序有力推进，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增强，基础研究领跑成果不断涌现。北京大学彭烈毛团队开发出具有国际领先水平的新型超低功耗碳基晶体管，颠覆了传统器件物理的概念。清华大学黄毅东团队在国际上首次实现了人工双曲超材料中的无阈值切伦科夫辐射，并研制出世界首款自由电子辐射芯片。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王小群团队与北京大学、北京大学第三医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安贞医院合作，绘制出人脑前额叶胚胎发育过程的单细胞转录组图谱，为绘制完整的人脑细胞图谱奠定重要基础。一批关键技术攻关和成果转化取得阶段性进展，成功研制国际首个纳米药物输送机器人，发布国内首款云端人工智能芯片，理论峰值速度达到世界先进水平。2017年，北京共有78个项目获国家科学技术奖，占全国通用项目获奖总数的36.1%。其中代表特别的含金量的国家自然科学奖42.9%在北京产生。三城一区引领作用凸显，聚焦中关村科学城，突破怀柔科学城，搞活未来科学城，升级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扭住关键打造主平台。今年一季度，三城一区地区生产总值占全市31.3%，同比增长8.8%。创新发展新动能加快成长。2017年，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占全市生产总值比重约5.7%，居全国首位。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94.6件，是全国平均水平的9.6倍。北京新经济增加值占全市地区生产总值近1/3，科技服务达万亿规模，创新创业环境不断优化。截至5月底，科技孵化服务机构超过400家，服务企业超过20000家，国家级双创示范基地20个，占全国的1/6，活跃在中关村的天使投资人超过10000人，占全国的80%，独角兽企业达70家，占全国40%以上，在全球仅次于硅谷。创新人才集聚态势明显，在京两院院士785人，占全国的1/2左右。深化全面创新改革迈出新步伐，中组部等5个部委会同北京市联合印发关于深化中关村人才管理改革，构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引才用才机制的若干措施，提出了20条改革新举措，多项为全国率先提出，设立北京市科技创新基金，母基金300亿元，引导社会资本共同投向原始创新、成果转化和高精尖产业，投资比例按照5:3:2安排，50%投向原始创新。 我相信呢，大家跟我一样，听到和看到这组高科技的大数据都会感到非常的振奋。我们也特别希望刚才片中提到的这些高科技的技术啊、产品啊，能够快一点应用到我们的生活当中，给我们的生活带来更多的方便。其实我也知道，今年以来呢，市政协科技委呢也组织委员们通过学习、调研等等这些形式，围绕这个议题已经提出了26条建议，涉及到了人才培养、经济模式、成果转化等等很多方面哈。那么二位委员，你们也都是科技工作的从业者，你们也提出了这方面的议案是吧？所以我想请二位委员先跟我们简单介绍一下。田委员，您提的是什么议案呢？ 我是一直非常关心咱们北京的科技成果转化工作。 嗯， 因为科技成果转化工作呢，有利于促进咱们高精尖产业的形成，然后为首都的发展提供新动能。 嗯， 所以我今年政协委员的提案是关于骨干龙头企业参与中创空间的建设的这样一个提案。 嗯，一会儿再跟我们详细的说一说哈。那么陈委员，您的提案是？ 因为我是一直在做科技服务平台嘛，然后非常关注于科技成果转化，所以我今年的这个提案呢，提出来是关于打造北京高精尖产业研究院， 另外构建我们科技成果转化的创新体系这样的一个提案。 刚才的二位委员也介绍了你们的提案哈。那么陈委员说到您的提案有一个就是构建科技成果转化创新体系，那么究竟北京目前的科技成果的转化情况怎么样，有哪些问题呢？陈委员其实也进行了一个前期的调研，这样我们跟随陈委员的脚步一起来了解一下。 北京今天热吗？ 北京市今天多云，东北风3至4级，最高温度37摄氏度，最低温度25摄氏度。 这款机器人呢，也是我们实验室自己研发的一款服务机器人，主要是用于无人值守，帮助我们更多的技术企业啊，在这个快智的平台上实现他想要的一些服务。 程静委员所在的这个实验室是位于海淀区中关村制造大街的一个小小模块，作为全国首家围绕智能制造垂直领域的一站式服务平台，中关村制造大街也是程静进行高精尖科技成果转化的一次尝试。 中关村制造大街呢，是2016年开街，到今天已经大概有2年的时间，这2年的时间呢，聚集了大量的这种科技成果转化的产品。然后制造大街呢，它有一个很强的一个优势，就我们的产品从你的设计到你的产品化，在这条大街最快7天能帮你呈现出一个样机。 北京的软件和互联网行业发展在全国乃至国际都是领先，但在硬件及其上下游配套方面却一直是一个痛点。中关村制造大街在这方面有一个理念，就是快智，帮助原创智能制造硬科技快速实现从0到1的过程。 您看一下，这是一个工业控制主机的一个主控板，然后从用传统的方法来制造这个主控板的这个样机呢，大概需要周期要6到8周。 哦，那么久啊！ 如果要在我们这个实验室呢，那大概我们只需要1到2周的时间。 很多在科技成果转化的时候，其实大家原来要奔波很多城市，现在在咱们自己的这个平台上，用最快的时间将它的技术转换成为产品。 对对对，在这种全体系那个一站式服务呢，我们应该算是全国第一家吧。 还记得这个场景吗？去年两会期间，天安门巡警首次佩戴720度全景执法记录仪执勤。 能够使巡警警犬在这个场所执勤的时候不需要这个转动方向，它在那个场所当中上下左右全部都可以回传到指挥系统。 如今这种被称为天眼的摄影神器已经从警用装备走进了千家万户，它的制造商星云环影公司也落户到中关村制造大街。 这个是我们一款家用的摄像头，它通过这个双鱼眼模仿鸟类和鱼类的眼睛，在两侧它能够看到环形360、竖直360两个这个物理空间的这个全景影像。 对我们百姓家里的这种监控来讲，用无死角的一个监控， 对，非常的实用。现在我们跟联想签的是一个这个 OEM， 然后再给联想做这个民用端的这个供货。 目前中关村制造大街聚集了围绕智能制造的企业56家，380余核心技术，新增发明专利2800项，服务企业15000家次，带动近1000亿的产值。 科技成果从它的技术到产品，其实中间还有个很长的转换的一个过程，需要这样的一些专业的服务，从快智到检验检测，一直到最后我们的市场营销，形成这样一个全方位的一个服务体系。制造大街这样的一个服务体系呢，因为它是围绕着硬科技上下游的产业布局，这个模式是在其他的所有产业类型里面它是可以进行推广的。我们也希望在未来随着我们技术的产生，能有更多这样的一些专业平台的一个诞生。 从刚才陈委员您的提案里头，我们也了解到哈，其实也提出了一个问题，就是现在专利多转化少，需求多解决少这么样一个现状。那其实北京作为咱们全国的科技创新中心，应该说这里是聚集了大量的创新主体和科技资源哈，尤其北京现在这个是我们国家高校院所最集中的地区了，那每年也会产出大量的科技成果，所以我也想请徐主任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这些成果在转化和产业化过程当中目前是一个什么样的现状呢？ 非常感谢我们两位政协委员呢，这个提案就是如何以建设全球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为引领，强化高质量的科技供给，来构建我们现代化的经济体系，这个提案啊，这个科技成果的转化呀， 实际上我们北京啊，这个非常的重视这项工作。另外我们北京呢，科技和教育资源也是最丰富的。北京我们有91所大学，啊，我们有将近1000家具有法人资格的科研机构。到去年年底啊，我们万人的发明专利是96.4件。另外我们啊累计的有效的发明专利是20.7万件。啊，这都是啊非常丰富的啊基础研究的一些科技成果。 学主任说起来也特别的骄傲。 另外呢，我们科技成果转化方面呢，我们有高科技企业，我们是20163家，啊，那么去年呢，我们这20000多家的高科技企业实现收入呢是2.4万个亿，啊，这个增长呢是11%，那么税收贡献呢对北京是1211个亿。占我们北京啊整个税收的34%，啊，对构建我们北京的这个现代化的经济体系啊也是非常大的贡献。 很佩服徐主任这么多数字全记着。 但是呢，从成果转化上呢，也确实啊，像我们陈委员啊在这个小片里面讲的这些问题，就是我们转化率啊还不是很高。那么这个问题啊，有几方面啊，我想大的方面呢，就是我们成果转化呀，它不单是一个高校院所还有我们教授啊研究人员的问题，实际它是一个整个的转化一个链条啊，一个生态的环境。你比如说我们课题的研究啊，是不是有我们市场企业的参与，课题的验收是不是有我们市场和企业的参与。另外呢，我们有了这么多专利啊，包括一些论文，在成果转化的时候呢，还需要这个资金的支持，就是我们的天使啊和风险投资。同时呢，我们在成果转化的过程中啊，你要办公司啊，那么还需要企业家啊，还有财务和法律等各个方面的支持。再一个，在学校啊，在科研院所呀，旁边啊，我们你像我们到以色列啊，到德国看，周边都有很好的孵化器和加速器。那么这些孵化器和加速器啊，我们的教授啊可以骑个自行车啊，很快就到这个里面去来指导学生啊和他的团队进行科研。我想这些问题啊都是我们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中需要不断的完善，是这个解决的问题。那么这些问题解决好了，对于促进我们的科技成果转化就会起到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些作用。我可以举个例子啊，你比如说这个我们知道 Facebook 的扎克伯格啊，那么他当年创业的时候到了硅谷，其中呢我们网景的投资人啊就是他的最早的投资人，不但给他投资，每3个月就要和他交流一次，告诉他公司啊你怎么去构建啊，去怎么去这个强化你公司的管理，包括你在律师这不在你的董事会的这个结构里面怎么样有话语权，那么对他的成功都起到非常大的作用。 刚才徐主任也是很坦率地说到了这个现状和问题哈，我相信陈委员您在调研的过程当中其实也有很多感触是吧？ 是这样的，其实刚才就像徐主任说，因为我们为了完成这个提案，也关注了大量的这种科研院所，也走访了大量的科研院所，跟非常多的科学家专家及院士进行了一些科技成果转换的一些交流。其实在这里边呢，像徐主任说，我们还有很多环节是非常薄弱的。因为在这里面我们走访的其中有一个院士的时候，哎呀，真的看到他的数据库我们非常的惊讶，他有280多项的发明专利，全是国内，对，全是这种原创技术。当然作为我们市场端呢，其实非常渴望这些技术怎么能快速转化成市场的应用。当然在这个过程呢，其实院士也表现得很无奈，为什么呢？就是说他现在其实在转化过程中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一个资金问题、空间问题及市场化的问题。他现在仅用自己的学生成立了一家公司，在做非常微弱的这种技术的转化。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的确我们应该去加强科技成果转换这样的一个平台的一个推进。 徐主任来回应一下。 这些工作呢确实是需要我们加强的。实际像那个程静啊，这个他在这个中关村的制造大街，实际就是我们 科技成果转化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专业化的平台。 对。 那个很多我们周边的这个院校的学生啊，包括我们的老师啊，这个到里面要有一个发明啊， 对， 要把它做成一个这个小的产品。那么在这里面它有很多硬件啊，包括可以提供很多的测试。另外呢，像我们像这个制造大街，还有创业大街，还有我们的很多孵化器啊，经常的有一些投资人和项目的这种路演和对接。 是 啊，像我们的创业咖啡，其实咖啡呢它只是一个这个谈话聊天的这么一个媒介，更多的是我们企业啊，我们的这个投资人和我们的项目发展人发明人在这个环境里面的沟通和交流。 没错，在这个前天的节目里头，也是我们第一期节目里头，政协委员宰帕尔阿布利兹就说，他有一个北京健康研究院，把一些这个基础的生命科学研究能够转化到临床应用。那么徐主任刚才也说了，这个科研成果转化要抓这个两头，一个是源头，就是成果哈出来的地方，还有一个就要抓落地。那么在抓源头和在抓落地这两个方面，咱们有一些什么样的好的这些计划和想法呢？ 这个成果科技成果转化呀，这个问题呢，去年呢，我们这个按照市领导的要求啊，我们做了一个比较全面的这个调研啊，确实也感到在这个有很多环节需要加强。那么我们提出来呢，就是抓两头啊，打通道，打平台。那么两头呢，一头就是我们啊科技创新的源头，比如说我们的大学啊，还有我们的科研院所啊，那么他们有很多的好的 idea， 有很多好的专利啊，有好多好的项目。那么这些项目呢，我们要紧紧地抓住啊。在这里面呢，就是一方面呢，就是我们的像这个学校啊，像我们研究机构，他们要有啊科技成果转化的这种专业化的公司来提供服务。你比如说我们学校现在都有这个技术转移中心，那么这支队伍啊，怎么样能够加强这支队伍，让学校的成果通过我们学校的技术转移中心啊来实现这个成果转化。我这里面还可以举个例子，比如说以色列啊有一个魏兹曼研究院，这个研究院呢，它40%都是生物医学。那么这个研究院呢，它有一个这个专业化的公司啊，叫亚达公司。那么这个公司啊，60年就做一件事情，就是做我们这个研究所的科技成果的转化 啊， 这个所有的这个研究院的科技成果都要委托他啊来做成果的推广和转化，他也非常专业，也很负责任啊。那么很多的成果通过他实现了转化啊，包括在全球的布局，他也实现了很好的收入。他这个60年的收入啊，他给我们报了一个数，30亿的美金，啊，这个效果也是非常好的。因此，我们非常需要我们的源头啊，一个是项目啊，另外呢就是我们这个院所和大学这些专业化的公司。现在呢，我们已经看到有很好的啊这样的机构，比如说我们中科院啊，我们有国科控股啊，它呢是在围绕着中科院的项目在做转化的这个布局和服务。比如说我们清华大学的工研院啊，在这个生物医药、在医疗器械、在智慧能源方面，这些方面呢都有很好的一些专业化的技术平台和孵化器来推动这些成果的转化。我想呢，这些方面是我们源头。另一头呢，就是我们落地啊，我们北京的项目，我们希望呢更多的能够在北京落地和转化啊。那么我们16个区啊，就是我们的这个落地的一个主要的这个一个载体啊。那么我们提出来呢，我们这16区加上亦庄啊，要做到三有啊，一个是要有空间啊。落那儿你得有空间啊，你包括土地啊，包括你的这个厂房啊，标准化的厂房啊，还有你的这种可以这个加速孵化的空间呢、啊、这些啊，中式啊这样的一些空间。第二个呢，要有队伍，是吧？我们16区要建立我们自己能够和项目啊沟通啊紧密的沟通对话的这样的服务队伍。 对。 第三个呢，我们还要有政策。政策呢，就是我们围绕这个项目啊落地呢，我们啊来提供一些这个政策上服务上的支持。这些方面我们16个区啊，应该说现在都在积极的啊做得越来越好。 而且我知道市里特别重视，6月28号是吧，上周还开了一个会。 我们28号呢，我们是在亦庄啊，我们按照抓两头大平台啊打通道， 我们在亦庄呢这个搞了首场活动，那么我们清华大学、北理工大学还有我们北京工业大学啊，一共七所大学啊，和亦庄呢我们签订了这个合作的协议。另外呢，这个我们由理工大学牵头成立了北京啊这个大学成果转化的联盟啊，有四十多个这个我们大学都参加了。另外那天呢，程静委员呢也是作为这个我们啊这个市场化这样的服务的这个一个主体的，有一个在那上面有一个我们的这个一个诚信的一个啊 服务机构， 服务机构啊，一共有150多家，要为我们的成果转化来做专业化的服务，效果还是非常好。 徐主任说到6月28号这个会，我注意到啊，28号这一天啊，咱们北京开了两个这样一个科技成果转化的会。 嗯。 那么另外一个呢，是由中关村管委会跟中国科学院 对 一起来主办。那么它的核心呢，就是围绕中国科学院的科研成果怎么在北京落地，然后举办了相应的一些活动。我注意到这个会呢，还发布了这个中国科学院科研成果在京落地的若干举措，印象应该是有十条。 嗯。 那么这样一种转化的方式啊，就是突出咱们北京在科技创新上、在成果转化上形成这样一种产业链条。在这个会当中里面还提到，我们中关村30年来不断的发展，然后在开放实验室建设当中发挥的作用。那么我也认识几位啊，咱们中关村的老的民营企业家，他们一直在从事科技成果转化，最早的电子一条街做成果转化成果服务，后来做民营企业，到最后呢做民营企业家协会，这个协会本身就在承办科技成果转化的工作，后来呢开始做天河科技成果转化促进中心。其实这个整个这个行业链条当中啊，就是咱们中关村的开放实验室，咱们北京的科技成果转化，体现了中央在京单位这样一个力量。所以28号这一天两个会，一个高校研究机构的，一个中科院的，凑在一起，就是刚才您讲的这个我们的举措。 对，我们政府部门还有我们这个市场啊，这些这个服务的中介机构和主体，还有我们这个创新呢、院所、大学啊，大家都在积极的行动。我想对我们北京啊科技成果转化肯定是会越来越好。 对，北京的这个科技创新中心的这个建设呢，应该说政府部门还有社会各界都想了很多的办法，放了很多的大招。今天这个徐主任还带了一些道具来，一会儿我们再展示，好吧？我们先稍事休息，稍后我们马上回来，我们的节目马上继续。 见证变迁，一砖一瓦也关情，记忆擦亮传奇，京华儿女多才俊， 人才怎么着？ 改革开放40年特别节目，胡同里的故事，故事里的 胡同。 我是演员李光洁，为你朗读余光中的《在夏天种树》。